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69集，心。无沙话出口，公孙倒是知道了。 那个百鬼王是著名的刽子手，他带兵北侵，十分凶残，无恶不作，被称作当时天下的第一恶人。据说那时候百鬼王是普通人家大人用来吓唬小孩子最好的怪物，孩子一闹就说再闹百鬼王来了，孩子立马不闹了。 不是吧？ 白玉堂虽然有些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说不上话来，赵普更加无法接受。 他人不错呀，虽然疯了一点。 会不会传言有误呀？传说中的封天长在年轻的时候被妖王一箭戳中了眉心，说是给他留个记号。他这个人太坏了，留个记号让别人好留神，看到三只眼的赶紧跑。 阴侯低声笑了一笑，天尊点了点头，表示那个传说是真的。 他跟我外公有仇？ 哎呀，这事儿说起来就有点复杂。 乌沙大师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这时就听小四子突然开口： 那个爷爷是好人哦。 众人都看他。 你小时候也听说过白鬼王的所作所为啊，你都说他是坏人。 但是他这里很好。 小四子歪着头，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众人下意识地看小四子拍的那个位置。刚才妖长天离开的时候也拍了一下胸口，这个动作有什么意义？ 妖长天本名的确叫封天长，也是你外婆的兄长，他为人极度凶残，六亲不认，这世上唯一还能让他有点人性的就是你外婆了。他年轻的时候我没跟他少打仗，此人多智如妖，关键是凶残，无论谁的兵马跟他碰上都要小心。有趣的是，别人打仗是为了抢地盘或者保命，只有他是来趟浑水的，为了打仗而打仗，一路打过来，谁狠跟谁打，谁强就灭谁。 说白了，他年轻那会儿就不正常，杀戮成性。 闻言众人都同情地看了看白玉堂和赵普。赵普搔着头： 哦，是双胞胎吧？老子从小跟他混到大，挺好一人啊。 凶残的坏蛋是封天长，这个是妖长天。 那个是你们说的同一个人？ 同也不同。 阴侯伸手轻轻拍了拍胸口，众人都纳闷这个动作究竟有什么含义。 大概是一家子的坏都被封天长继承走了，他有个天底下心地最好的妹妹玉堂，外婆人品极好，温柔可爱。 白玉堂皱眉想了想自家娘，看天尊： 你确定？ 你外公那会儿才是邪性的，不过还是被你外婆收了。 后来封天长越杀越不可阻挡，因他而死的人太多了，最后他错手杀了你外婆。 什么？ 或者说你外婆为了阻止他杀疯了的大哥，送上了自己的命。 杀了自己的亲妹妹吗？ 难怪陆天寒老不怎么待见我的样子。 公孙拍他，那意思让他不要打岔。不过被赵普一提醒，陆天寒的确是性格相当冷淡。 我外公没让他偿命吗？ 收拾封天长这样的人，你外公这种老实人只会让他偿命。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？他又疯癫又凶残，一个以打仗为乐趣的人，你们还能指望他怕死不成？死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所以要对付他要使用另一种方法。 什么方法？ 妖王让我和阴侯联手活捉了他。 天尊说着对白玉堂眨眨眼： 你外公其实打不过他。 那活捉他之后呢？ 乌沙大师赶忙念佛，林焰火无语地看他： 哎，胖和尚你一点用都没有，关键时候就会阿弥陀佛。 乌沙大师无辜地看自家徒弟， 一旁邹良给大师倒了杯茶，大和尚瞬间欣慰。天尊看了看殷侯，示意他继续说：“ 那什么，妖王给他换了颗心。” 众人都一愣，公孙立马精神了：“ 换心？换心其实不是很难的，如果有合适的心，然后有内力很高的人帮忙，再加上动作快，医术好。” 妖王亲自护住他心脉，你那四个师傅联手操刀，给他换了玉堂外婆的心。 换了我外婆的心？ 白玉堂吃惊非笑，其他人也是目瞪口呆。 妖王真是够狠的，换了心之后，封天长就疯了。你外婆那颗心带着对世人浓浓的歉疚，死前的记忆，各种好的和伤感的感情吧。而他自己又记得所做的所有坏事，体内几乎同时有了两个人，一个恶到极点的过去和一个善到极点的现在，能不疯吗？ 所以外公即便恨他也不能杀他是吗？因为他的心是我外婆的。 嗯， 你外婆对你外公感情太深，对于撇下他和女儿去赴死这件事很愧疚，所以冯天长整天跟欠了你外公几百条命似的，但是他自己又有本心，觉得这都什么跟什么，于是就变着法气你外公，算是报仇。但是招惹了之后，心里又被逼着去跟你外公道歉，所以他俩比较纠结。 赵普抱着胳膊，似乎一时半会儿有些不太好接受，那现在的究竟是当年的冯天长，还是白玉堂他外婆？ 其实换了心之后的人还是原本的人，冯天长是不会变成他妹妹的，但是心的确可以保存人的一些记忆和一些本性，别说换心了，有时候换血都会让人性格大变。冯天长换心之后应该就生活在了痛苦之中，但是他又不能死，一方面是因为本性的邪恶自私，另一方面又因为心是妹妹的，不能杀他两次。妖王这种报复简直是让他活在一座永远走不出去的地狱。 他的确作恶多端，多少痛苦也难以赎清罪孽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有几个练武之人此生没有一点罪孽呢？妖长天这个名字是妖王帮他改的，姓妖是因为原本的封天长以妖，而长天是天长反过来，妖王希望他做妖长天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封天长的反面。既然武功那么高，就尽量去用有用的自己赎罪吧。于是那疯子就这么疯疯癫癫地做了大半辈子的好事。 封天长其实已经死了，妖长天虽然嘴还是很欠，人还是很疯，但是他没干过坏事。 阿弥陀佛，前尘未逝，今生已死，再活一次来赎罪，这是妖王给他的惩罚。 嗯，他收我做徒弟之后一直保护我，到我长大后有能力自保。 展昭和白玉堂明白了过来，原来太皇太妃口中的那位贵人就是妖长天。这事情的确不容他们来评判，封天长已死，正在接受惩罚，妖长天还活着，背负着罪孽和愧疚，是求死不得的疯老头。白玉堂明白了他外公为什么会这么不开心，妖长天的确救了很多人，但是他还夺走了一个人，就是他外婆，这对于他外公来说是另一种折磨，不是赎罪可以还清的，但是他又不能报仇。 老疯子很多年没出现了，除了偶尔会去逗逗你外公，之后又不见踪影。这次应该是他把鳞片放在府衙门口的，别说，要不是他给了一枚鳞片，这次还真有些麻烦。 他突然跑出来，没准是查到了些什么。 那现在上哪儿去找他呀？ 爹爹是回白府了吧？ 陆林儿这会儿倒是不疯了，大概吃饱了，扬起脸看众人。 干爹又惹爹爹生气了，要去赔罪的，这会儿估计也在白府呢，一会儿说不定还要打起来。 白玉堂也没心思吃饭了，正好回白府问他外公关于鲛人的事情，展昭也摇头。话说回来，妖王那辈人的那点事情实在是太乱了。众人离开了太白居，回到白府，就见陈修正在院子里晒被子，大概是帮陆天寒收拾屋子。 我外公呢？ 说是去开封府看喵喵楼了，刚才看到喵儿彩虹吓了一跳。 众人对视了一眼，转到去了开封府，果然陆天寒在院子里呢，桌边是拿着书的包颜和正剥橘子的庞玉。赵普扬起脸，就见妖长天正坐在喵喵楼的屋檐上。众人先各自回去自己屋子歇一会儿，主要是让白玉堂先跟陆天寒聊聊，看他心情怎么样，有没有心思讲鲛人的事儿。白玉堂虽然性格和陆天寒一样都比较冷淡，但他俩其实祖孙感情深厚，对于他外公的过去，白玉堂产生了一种浓浓的不忿。妖长天欠天下人的，他用余生来还，他外婆想减轻他哥的罪孽，用自己的命去换，妖王要惩罚妖长天，让他赎罪，可是到头来这些人都欠了他外公的，所有人都给他带去痛苦，却没有人补偿他。他在长久的岁月里所体会的痛并不比妖长天少，不同的是陆天寒没有干坏事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